坦诚地讲出来，毫无隐瞒。 佛门讲参除业障，这样才能够真正将自己的业障消除，能够发现自己种种的弊病，这就叫做开悟。觉悟之后能够将这些毛病改正过来，就叫做修行。一般人修行修什么行呢？自己有什么毛病都不知道，那又从哪处修起？修是修正，行是错误的行为，将错误的思想行为改过来，那就叫做修行了。 所以修正行为第一要紧的，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错误行为，才能够改过自身。 了凡先生很了不起，云谷禅师一追问，他就认真地反省，就将自己的毛病一样一样地找出来。这个就是后来他能够改造命运的根本原因。那他凭什么能够改造命运？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够改造？我们对于自己的毛病一无所知，那么由哪里改起呢？人家一反省，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，就一样样地将它改了。 所以内里面求德行，外面求富贵，求儿女，样样都得到了。 了凡先生他不是有外边求的，我们看看他并没有在送子观音面前点香求菩萨送一个仔给他， 他求功名富贵亦都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去祷告求的。 现在的人拜神求神都是错的，又哪会求得到啊？寺庙香火鼎盛，一日到黑都不知道多少人去求富贵求男女，得来的全部都是命中有的，不求都会得到啦。他们还以为是神赐给他们的，神对他们特别有恩惠，真是太冤枉了。 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理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就是云谷禅师所讲的内外相得，没有说得不到的。 云谷曰：岂为科弟哉？世间享千金之产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享百金之产者，定是百金人物；应饿死者，定是饿死人物。天不过因材而独，几曾加千毫意思？即如生子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；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。其斩烟无后者，得智博也。 云谷大师这个开示非常之重要，绝对不能够当是迷信。 如果看作迷信，实在啲讲，唔系云谷迷信，系我哋自己迷信。 自己迷信，唔相信圣人之言，唔相信事实嘅真相，就系、是、自己迷惑颠倒。云谷禅师教袁了凡真实嘅反省检讨，袁了凡至真正咁知道自己过失太多。 知过能改，善莫大言。世间最大嘅善行就系改过。 我哋喺《无量寿经》里边亦都读得到。佛话俾我哋听，纵使供养无量无边嘅圣人，呢个系大善，都不如自己回头嚟认真咁修行。 认真修行就系改过自身。 我哋古圣先贤所讲嘅改过系大善，中外嘅圣人都有共同嘅见解嘅。云谷禅师喺呢度就讲到：岂为科弟哉？意思系点只系功名啊？求取功名是要靠积德的，是要靠过去生中的修积才能够得到科弟。世间享千金之产者，这句呢是讲富贵，家财万贯一定是富贵之人，那才能够享受富贵。 而富贵不是随便可以得来的。 佛门里面讲，这一生中得大富是前生财布施修得多，所以这一生才能够得大富。我们这一生贫困是前生没有大修财布施的果报，能不能够勉强得到呢？没可能，一定得不到。如果勉强一求，灾祸跟着就会来的。 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 我们看看中国古人造字学问都很大的，祸和福这两个字真的很似，就只是相差那一点点，真是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。这些呢都是教我们要知道因果，然后我们求功名求富贵才能够如理如法，样样都求得到。千金是讲大富，白金是讲中富，就是讲中产阶级，必定他们前世都中了善因，所以今世是大富之人或是中富之人。应该饿死的人是他们前世作恶多端，不修布施，贪道吝啬所造成的。世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有，我们亦曾经见过一毛不拔，一些好事都不愿意做的人，他劝人布施，自己就不肯布施。这样的人，我们知道来生必定会得到贫穷的果报的。 因缘果报是自作自受，绝对没有个主宰在支配。如果说有个主宰在支配，那是错误的看法。 天不过因材而督，世间人都以为一切皆是天意安排，其实不是的。真正的原因是自己的造作，绝对不是天意，个天没有这样的意思。 所以只有大圣大贤有真实的智慧，能够将这些事相和事实真理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 这一段是讲富贵贫穷都有定命，下面是讲儿女亦都有定命，这些是世间人的两件大事。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。中国的大德引光大师时时都赞叹的有两个人，第一个是孔老夫子所修的是百世之德。 孔夫子所念的都是利益国家利益百姓，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着想。 他一生从事教学，将自己的理想抱负传给的学生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。孔子的子孙一直到今日已经是七十几代了。孔德成先生在全世界都受到大众的尊敬， 不但是中国人，甚至外国人例如美国人，一听到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代，特别加以礼敬，特别招待他。 种善因得善果，由这里就显而易见了。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。十世之德在中国历史上，帝王将相建立一个政权能够传十几代，例如清朝传了十代，由顺治到宣统。 如果清朝的祖先不积德，那是不可能的。 今日的人不相信这些事实，总是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权谋有智慧，这些想法是错的。祖宗积德以及本身宿世的德行感应道教，有同样德行的人到了一家才能够保得住。那我们家庭的事业能够传多少代呢？我们举个例子，好像台湾同仁堂，同仁堂原本是在北京，亦都是因为祖先积德，这个堂号才能够维持了百几年，可以说是百年老店。你说传了多少代呢？ 因为他们的老祖宗传的心仁慈，开药店是以救人为目的，利润不在乎，只要生活能够维持，店面能够维持下去就可以了。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不是以个人享受为目的，是以利益社会帮助苦难的众生为目的。 他存这个心，所以他能够维系百几年。如果子子孙孙不变，跟着祖先的宗旨行，他的公司行号必然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，不会好像现在很多人开公司开不到两三年就倒闭了，这就是德薄了。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能够传三世二世，亦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，其斩烟无后者，德至薄也。我们中国俗语时时说， 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 这个是德好薄，以致他不能够传下去。以前社会对这些事很重视的，现在的观念呢完全改变了，甚至于有很多年轻的夫妇他们不要儿女，嫌儿女麻烦。现在社会的结构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现在有社会福利，美国和加拿大哪个养老人家？国家来养老人家，不需要靠儿女养老， 所以他可以不要细路。 65岁退休了，国家有养老金，